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黄莺莺的哭砂。各位好，我是肖辉，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在音乐导航用30分钟找回我们当年的记忆。哭砂这首歌没有花哨的制作，只有最优美的旋律和感性的歌词，再加上黄莺莺的百转千回，让整首歌曲是传唱开来。黄莺莺自己形容这首歌就说了，这首歌呢就好像春天来的时候把自己放了一个冬天的衣服从柜子里拿出来，在太阳底下晒一晒的那种感觉，这多少描述了这首歌的一种状态吧。哭砂词曲的经典让这首90年代的歌曲传唱度至今依然是非常非常的高，表现的是女主人公无法留住男主人公的无奈与悲哀，听来夹杂着一种淡淡的忧伤。歌词选择了沙子作为爱情流失的一种象征，沙子落在眼里也是非常的难受，当你想办法把它拿出来的时候，总是会伴有一丁点的泪水的。说了这么多，我们来听听接下来的这一首会让我们有点哭泣的感觉，这就是小虎队给我们带来的《红蜻蜓》。 好多梦正在飞，就像童年看到 清醒的时候，是否你也会跟着小虎队一起去哼唱我们那个年代的青春史诗呢？这首歌是个改编自日本的经典民谣歌曲，是由小虎队来进行翻唱。一经翻唱之后呢，在那一年这首歌风靡两岸三地，承载了70、80后两代人的记忆。三只小老虎背着吉他，穿着背带裤，戴着宽窄帽，披着有一些英伦风格的少年气息的帽子，与之前的唱跳舞曲相比，背着吉他出现的少年反倒更增添了一些民谣的味道。如果说青苹果乐园自始至终是洋溢着一种少年不知愁滋味的轻狂和洒脱的话，那么我个人觉得红蜻蜓这首歌呢，就是一种告别，一种对无忧无虑少年岁月的告别，以及对一个新的多愁善感青春的迎接。红蜻蜓这首歌也是标志着小虎队的一番成熟，不管是歌艺还是舞台表现力，他们都变得游刃有余起来。红蜻蜓的定位也是让我们更加的贴近，完全是没有距离感。说了这么多，继续来听歌，苏芮牵手。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音乐导航继续来跟各位分享经典的作品。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感谢你依然的来锁定你最认可的这家电台，来走进稍后给你带来的30分钟的音乐导航。这年儿啊，是一天一天的临近了，不知道各位在自己的年货办理的过程当中都遇到了怎样开心与不开心的事儿呢？你不妨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也可以来跟小辉一起去分享。这年的味道越来越近的时候，不知道各位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你的心情都会变得怎样呢？也同样在听这些音乐的时候可以来跟我一起去分享。 OK， 看看时间，今天陪伴各位30分钟要告一个段落了。每天的这个时间段，虽然说30分钟它并不是很长，但是在这半个小时当中，每一首歌都承载着我们记忆里面的一些碎片。我们也是希望每天这30分钟里面都能够把我们这些碎片重拾起来，拼凑成一张我们最熟悉的照片。节目之余，欢迎各位下载手机 APP 蜻蜓 FM 在线收听以及回听往期精彩节目。节目之余，想要找到小辉非常的简单，在微信当中来关注 SYMM0321， 给我留言，我会看到。明天再见吧。 枯萎不再。

北京时间八点。